昨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讲到不从容立端正依身缘拜恭敬勿见欲勿博疑勿积聚勿摇臂立端正。昨天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在女士啊站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子站，然后呢这个手啊右手放在左手上面，您穿裙装的话可以放低一点，那假如穿裤装可以手可以抬高一点，这是女士，也可以直接这样平站就可以，那也可以双手啊就自然下垂也可以，反正我们就是动作要优雅就对了，也可以这样子站就可以。那男士啊要有大丈夫的气概，所以双脚与肩啊同宽直视前方，这是站的姿势。再来我们昨天示范到坐，昨天也提到呢，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要立如松卧如弓行如风坐如钟。那昨天是先提到了女士的做法，双脚要并拢，也是啊右手放在左手上面，然后放在左脚上，这是女士的做法。那我们今天呢示范男士的做法，男士的做法双脚可以微微打开，然后双手啊很自然放在你的大腿上，诸位朋友这个姿势你有没有熟悉的感觉？在30年前家庭里面在照团体照的时候，谁的姿势都是这样，这个父亲的姿势都是这样，那时候做这个样子很有威严。那我刚好在汕头讲课我也是很标准就做这样，结果那个摄影师呢一直叫我脚合起来脚合起来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就慢慢稍微合一点，但是也不可以太合。你看男生假如做这样感觉怎么样？好像很小家子气。好，这个是坐的姿势。那在坐的姿势当中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就像金句上提到的勿见欲勿博疑勿积聚勿摇臂。这个勿见欲啊在站或者在坐的时候啊不要去踩东西，比方说古代有那个门槛，那你踩这样呢那个姿势啊就很难看，也让人家觉得你很轻慢很随便，而且东西让你踩久了会怎么样？容易坏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习物的态度。那现在很多小孩子坐在椅子上，他可能脚啊是踏在这个椅子的杆子或者啊桌子的杆子上，所以这个都要及时啊修正。像我们在带读经班看起来呢都做得不错，可是呢往底下一看那就千奇百怪都出来了。 有的念的时候呢，脚底下是在那里《弟子规》圣人训，有的就踩在这个椅子啊，还有桌子的这杆子上，还有情况是突然上课上到一半啊，有孩子就椅子就倒下去了，为什么？那个椅子的杆被他怎么样踩断了，就倒下去。所以孩子很多动作啊，我们都要适时啊给他修正，他才会习惯啊成自然。所以勿见欲，那他已经习惯的话，你要不厌其烦的提醒啊才行。那勿跛椅，就是站的时候呢歪一边啊，或者靠东西，这个都很不好。当他连站的时候呢都这么随意，这么随便，那你敢把重要的事情给他做吗？相信啊，小事都这么忽略啊，大事的时候也不可能突然变谨慎。所以勿以善小啊而不为，勿以恶小啊而为之。一个人的大的能力啊，也都是从小地方啊开始扎起。一个人啊不好的行为，也都是从生活细节开始忽略掉的。好，下一句，勿积聚。这个积啊，本积，本积在，因为他那个口啊开得很大，所以勿积聚的意思就是坐下去啊，两脚不要啊开得很开，这个我就不要示范了。你开得很开啊，看起来就很不文雅。假如又是女性啊，那可能就要惹人啊非议啊，人家讲我们的闲话就不好。勿摇臂，就是坐下来的时候会晃腿，有的还不是左右晃，还会怎么样上下晃。那我们曾经去参加会议啊，旁边呢有一些主管从头啊怎么样晃到尾，我们的头都有点晕了。假如你在上课的时候前面的人也是在那里一直晃，那你可能会很难受。所以这个习惯啊要改掉。那人的行为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人讲话必须在那里晃？他的内心状态怎么样？焦躁不安。当他内心焦躁不安，跟你在谈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应付，不得不做。而很多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比方说这个孩子的教育啦，或者家庭啊，夫妻关系呢，他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一直都挂在心上，但是每天又不得不把这些必须要赶快去忙的事情去做，所以他的心就一直啊没有办法完全专注在啊当下去用心啊，所以他一焦躁呢，身体就开始啊晃动了。所以现在人确实啊也是生活得很不简单。因为啊要让心安下来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一来呢要提升我们的智慧，二来啊也要从外在的行为时时啊保持警觉性，常常关照自己的言语还有自己的肢体动作是不是有不恰当之处。久而久之啊，你的这些言语行为就会内化，时时保持一个恭敬，保持礼节的分寸。好，所以勿见欲，勿跛椅，勿积聚，勿摇臂。那经文里面还有提到依身缘呢，拜恭敬。 那鞠躬的时候呢，我们要鞠下去，这个叫90度鞠躬。那有一位朋友，他第一天来上课，看到别人啊都互相问候，他也是跟人家点一个头。后来第五天上完课要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到我们老师前面来，他说啊，他前面鞠的躬齁都不算数，因为啊不是打从内心的什么恭敬啊，所以呢现在要很正式啊，对我们讲课的老师啊行三鞠躬礼。所以我们的这个鞠躬的动作是不是从内心出来啊，自己知道，别人啊也感受得到。所以礼节啊确确实实不是做表面，而是要沉于中啊行于外。好，这个是提到了我们整个威仪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下一段经文先读诵一遍。预备起。缓接连物有深，宽转弯物触棱，直虚气如直引，入虚室如有人，事物忙忙多错，物畏难物侵略，斗闹场觉悟静，邪僻事觉悟问。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它大体上呢就是让我们养成一种心细胆大的态度。我们常讲要胆大心细，所以在做很多动作啊尽量要放柔和放恭敬，但是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呢要不怕困难，所以勿畏难。因为心细所以做事啊很谨慎，自然而然啊就不会出状况。所以胆大心细都是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啊开始培养。我们来看第一句，缓接连物有声。当我们在接帘子的时候要轻手轻脚拉，不要啊发出太大的声响。因为啊人啊都是群居在一起，互相工作互相生活，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啊造成别人的困扰别人的烦恼，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敏感度去关照。比方说旁边有人在睡觉，你开帘子的时候唰，他说不定已经两三天没睡好，好不容易入眠了，你这一个动作啊可能又让他睡不着觉了。或者我们在图书馆里面你要去接一个帘子，那图书馆是指看书的地方，大家都啊很安静，那你要去拉帘子呢拉得很大声，可能会啊有人被你啊吓了一跳。所以缓接连物有声虽然是一个接帘子的动作，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处处每一个言语动作是不是啊会让别人觉得不安，这个声音啊会不会过大。当我们时时会去想到替别人着想，那心啊也会越来越柔软。当你的心越来越柔软，那你就是真正在落实啊仁慈之心。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时候会因为啊我们的声音过大而造成别人的烦恼，哪一些时候？好，比方说我们这几天都住在一起， 晚上假如走路很大声，必然啊会吵到别人。那再来，晚上假如起来上厕所，那一开门，你力气很大，可能很多人都怎么样吵醒。我记得啊，在澳洲学习的时候，这卢叔叔还告诉我，你晚上起来上厕所啊，一定要放轻，而且啊，绝对呢，在冲马桶的时候啊，要确定啊门是关着的，不然那个马桶声，冲马桶那么大的声响啊，吵到很多人的安宁。所以一个人是否有学问呢、啊？在哪里看呢、啊？我们说替人着想是第一等学问、啊、而替人着想可不是用嘴巴说的，而是点点滴滴落实的。好，除了走路声、关门声不可以太大，比方说大家一起吃饭，那吃的时候啊，不可以声响太大。假如你吃饭很大声哈，那所有的人呢，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很不舒服。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声响会特别大？哎，嘴巴没有闭起来。好，所以我也跟很多朋友提过，说吃饭的时候啊，那个嘴巴要闭起来，因为啊。我们不只代表自己啊，我们是代表公司啊，代表团体，甚至于你到外面去旅游啊，你是代表什么？代表中国人啊。所以你的动作啊，要处处提醒自己。所以上一次我们也提过了，在巴黎的圣母殿啊，写了一行中国字。什么中国字啊？请勿大声喧哗。写给谁看啊？人家是声名远扬呢，我们怎么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啊，今天中国人到公共场合上去会大声喧哗，也代表啊他在家里呢也是啊。所以一个人的修养绝对是在家中培养，绝对是在啊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啊就怎么样，就在落实的。所以中国人特别强调慎独的功夫。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言语啊，依然都是要放轻、放缓，这样习惯自然的，自然啊，在公共场合都能够啊，做得出这样优雅的行为动作。所以，当我们在机场上，在机场看到很多孩子在那里大吼大叫跑来跑去啊，我们也要啊适时的制止这些孩子的行为。你看，你就把这个巴黎圣母殿的故事啊讲给他听，所以告诉他我们脸啊可不能丢到啊全世界去。哦，你看这个机场上有这么多的外国人，他一看你这样，哦，你们台湾的孩子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你们中国人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这样就啊很不好。好，那当我们有这个敏感度啊，你可能会在生活点点滴滴当中啊，开始对这一句经文呢、啊、有更广的体会。比方说呢，半夜回来拿钥匙开门啊，你也会啊 放轻了。那当我们开车半夜开车回来，你也会赶快把引擎关掉，因为呢你对于那个声音的敏感度已经越来越高了。这个就是观照的能力形成。好，那缓接连除了这个声响不要影响到别人之外，也是一种爱惜物品。因为你用东西的时候呢，轻手轻脚，它就不容易怎么样坏掉。假如我们平常用东西都很粗鲁很大力的唰，这样本来这个东西可以有5年10年的寿命可能用不到1年就怎么样就坏掉了。所以从这个习物的观念当中，我们也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太粗鲁。比方说穿衣服，假如你很粗鲁衣服很容易就怎么样扯破了。所以这个都要提醒小孩从这个小地方珍惜物品。当你的动作都能轻柔生活当中就不会常常发现扯坏东西、摔坏东西，或者是撞到东西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所以我小时候也是常常受伤，不是这里刮一条痕，就是牙齿又摔断了，所以也是常常伤痕累累。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跑到这个厨房去滑倒，好几颗牙齿都撞坏了。那一直到我在大学时候开始用功学习，然后读了一些经典这些情况就慢慢减少。现在就很少会这边破一个洞，那边呢破那个刮伤了。所以确确实实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受伤，最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心心才会表现出粗心大意才会表现出莽撞的行为。所以呢，一个人要修正自己要从根本下手，就是从这一颗心开始调伏。而这一颗心的调伏呢，又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事项当中去用心，善于学习。好，所以缓接连，物有声；宽转弯，物触棱。好，我们在学校里面这是孩子很常犯，常常呢一不小心眼睛不知道看到哪去了，就去撞到桌角，撞到桌角滋味怎么样？很痛，保证会黑青了，会受伤。所以从这一句经文我们也可以引申到告诉学生处处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假如仔细去了解现在的孩子意外死亡率越来越高，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敏感度。所以成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要时时提醒，不然到时候意外造成就为时已晚。好，那现在很多孩子喜欢飙车，这个都是对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一种 敏感度。那我们再进一步去思考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去飙车啊？为什么？我们确确实实啊，不能在结果停留啊，要把原因找出来，才能把这些情况啊做改善。内心空虚啊，所以当他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人生的本分在哪，他就很可能啊游手好闲，到最后啊误入歧途。那他为什么觉得空虚？因为他觉得呢，他没什么价值。我们假如进一步去了解这些孩子的家庭啊，很多都是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缺乏父母的关爱。所以我们当老师啊，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你对这个孩子越关心啊，他的进步啊就越大，进步就越大。我记得我在2年前啊带了一个班级，这个班级啊是全校最吵的，最难管的。刚好呢他的老师啊教了40年的书，觉得呢实在是太难带了。那6年级下学期啊他就不带，他在6年级上学期啊就退休了。所以下学期啊就必须有一个代课老师啊来带。那刚好我从澳洲回来，我南师的同学啊就打一通电话给我，他说我们学校呢有一班很不好带的班级，你要不要来带。他不说最难带的，我还不一定会去带。他说最难带的呢，我们马上说好。俗话说不入虎穴啊焉得虎子，弟子规也说勿畏难。因为啊我们汤老师啊就希望啊自己的能力啊能够成长得越快，那往后自己的学生啊才能得到啊更大的利益。那假如一带就可以带这么难带的，那我一定可以进步不少。所以透过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呢，我就去带这个班。结果啊他的老师呢就开始给我介绍，从一号呢介绍到最后一号。一号怎么样怎么样，二号奶奶带的不好管，三号夫妻爸爸跟妈妈离婚了，就一直这样讲过来。我们也感受到啊现在的家庭问题啊怎么样，很大，可能都1/4都是啊单亲家庭。有一些不是单亲家庭也不见得能得到啊父母的关怀。我就曾经打给一个家长，他就说老师啊我每一天赚钱都忙不过来啦，早上比我儿子早出门，晚上比我儿子晚进门，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因为他的孩子上网络啊已经上到学习到很多很污染的东西了，父母都完全不知。那父母到底为什么这么努力赚钱呢？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家庭，更好的下一代。那你看赚钱赚到最后真正的目的啊都忘记了。所以我们一边听啊也是觉得很心酸。那当这位老师啊把19个同学介绍完，他就说就这么，因为19个是男生啊，17个是女生。他说这个男生啊就这么4-5个比较乖一点，其他的啊都不好管。诸位朋友，假如你听到这里会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好，只剩下四个多月的时间而已，要带这个班。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升起了一个念头：孩子犯错，就是我们教他好时机出现了，你要抓住啊，绝对不可以啊，在那个当下乱发脾气。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态度啊，自然而然就会欢喜的去接受这个因缘。现在假如我们老师没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啊，比方说孩子又犯错了，你的火气啊就上来，你怎么又这样啊，给你讲多少次了。当你用这样的态度，学生在他的心里啊，他会怎么想？他会想老师很凶，他会想老师已经骂过我了，一笔怎么样勾销，所以下一次犯错的时候呢，不要被老师看到就好。他就不是从这个错误当中啊去反省去改过。所以很多机会教育点啊，我们为人师啊要好好啊掌握住。那我这个态度呢是从哪里学习来的？我很幸运啊，在这几年当中啊，遇到非常多好的长者、好的老师。那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好的长者老师？遇到是结果啊，原因在哪？原因是不是拜拜拜的多？原因啊，在啊，有恭敬的态度。原因在啊，我们有一份心，希望啊，能够在教育这个领域当中啊，利益学生，利益社会。俗话说，人有善愿啊，天必从之。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当我们有善良的存心啊，一定会得到啊上天的垂爱，会有很多很有道德的长者会来帮助你。所以我那时候还在补习班补习啊，都还不是正式老师。刚好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来找我，他跟我说啊，他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这个同学很老实啊，二十几岁才交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那因为我已经跟他十多年的交情，快二十年了，那他说要带到我们家来，我说好啊好啊，就一起啊认识一下。就在跟他女朋友交谈的过程当中啊，他女朋友左一句我们老师说，右一句啊我们老师说。假如他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生哈，我还不意外。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三四岁的孩子，他的很多言语当中都会夹我爸爸说，我妈妈说。所以在幼儿园以前呢，他最尊敬的人呢是父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把很重要的做人做事态度交给他，他就终身受用。那上了小学，孩子的话变成我们老师说。那上了初中高中呢，我同学说。所以你看一个人生命当中啊，对他影响最大的啊，会随着年龄层啊而不同啊。出了社会以后呢，可不要某一个歌星说，可能是上司或者 我们呢懂得呢赶快深入圣贤经典，那可能就是孟子说、孔子说、那这样透过啊圣哲人的提醒啊，我们就可以不断成长。那因为他女朋友啊也已经20多岁了，都能够时时提到老师啊，让我很惊讶。好像呢这个老师的地位啊跟他父母啊是一样的。所以我越听啊越感动。所以就提出要求说，我可不可以认识你们老师，是他的小学老师。结果他也呢很欢喜啊，就答应说好，我跟我们老师说一说。就当天晚上啊，我就觉得自己啊太匆促了，人家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空啊，我马上就提出要求，太唐突了。所以我就呢打一通电话跟他说，我看啊算了吧，好，改天比较有时间的再说。结果呢他女朋友就说，我已经跟我们老师讲了，我们老师说呢要跟你见面，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啊要赶快进入教育界来服务。他老师教书已经教30多年，我们从他老师的这个言谈呢、可以了解到，他不止自己在坐育英才啊，他时时还希望啊能够有更多的人才来投入教育，他也非常愿意啊去提拔后进。所以那一个礼拜啊，我的同学跟他女朋友呢啊就开着车啊先接上我呢，就再去接他小学的老师。结果啊他小学老师跟我们家住的只有500公尺，所以人生的缘啊很难说啊，人生的缘啊绝对不是在外在距离的远近啊，而在哪？在心啊，心很切，所想人生的目标都相同的时候，纵使在万里之外啊也会怎么来相会啊，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所以人与人的距离不在外在内。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啊我就是想要弘扬中国文化，所以啊就到了澳洲去。结果呢就在澳洲啊遇到了杨淑芬老师，你看必须到万里之外结果相会了。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那一份心。所以当我有这一份心要好好学习如何教导孩子，就能够啊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指导。所以虽然家里啊离得那么近啊一直都还没有接上，好不容易啊接上了，我也很珍惜啊跟这位老师学习的机会。结果这一位陈老师啊上了车，他坐前座，我们坐后座。这位老师回头跟我讲的第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啊，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啊，我的学生啊教我很多东西，30多年的教学经验啊说出了一句真理，叫做教学相长。在《礼记·学记》里面就提到，学而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知不足而后能自反。 而后能自反也。知道自己不足之处，就能够自我反省，知困而后能自强也。好，知道，比方说我们在上课当中，好，在阐述一些道理，底下的学生眼睛呆滞了，快睡着了，就代表我们这样讲，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时候我们要自立自强，在研究应该怎么引导，举哪一些事例啊，才能让他有所领会。或者是学生有很多疑问疑难啊，来问我们，结果一问我们还不会，就会激励我们啊，好好去查资料，好好啊再去跟人其他长者智者学习，所以就能够啊不断提升。所以很多朋友啊也都很有心说，蔡老师，我也很想来弘扬啊中国文化，但是呢我很怕能力不够。诸位朋友不要怕能力不够，等我们都有能力了再来做已经怎么样，来不及了，家庭社会都乱了，到时候你想做都没机会了。所以我们要抱持着做中学啊，学中做，因为我们都是施教的一代，不要再让下一代啊有我们这样的遗憾了。那当家长当朋友来问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也不要紧张，假如会的我们就要真诚回答他，假如不会的呢，像我呢我就会说我去问杨老师。那杨老师假如不会的他会怎么说，那我去问我的师长释净空教授，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好好，而当你面对别人的问题你不会，你又主动去帮他找答案，他会不会瞧不起你啊？不会，他会更尊重你，他也会很感谢你，因为你处处啊帮他的忙。所以在心理上啊不要有担心，确确实实啊教学才会相长。那这一位老师第一句话就让我很震撼，接着呢他又说，孩子犯错啊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所以不可以啊意气用事，不可以发脾气。所以因为我还没教书，他就已经把这些正确的态度啊告诉我，所以我往后啊教学生就从来啊没有发脾气的，没有说呢这个因为学生错啊我就恼羞成怒，从来没有。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禁于未发之未愈，就预防法，孩子还没犯错以前你就要把正确的观念呢告诉他。再来，当我们还没有从事这一份工作就已经有这一些正确的观念了，这也是胜于死，这也是啊禁于未发，预防的态度。好，所以当这一位老师把学生都介绍完了，我的心里啊就是出现了这一句话，所以也是以一个欢喜的心啊去面对这一班的学生。那这一班学生呢有四大天王，不是刘德华也不是张学友，是四个呢常常啊要到训导处去报到的学生。那其实呢我们真正去接触了以后啊，一般认为啊行为比较偏差的孩子啊其实啊 也都很善良，只是疏于啊管教而已。当你对他很好，很有义气啊，他一定会啊也对你啊很有义气。所以其中有一个孩子啊，他刚好他那个脸部表情啊很凶，就是没什么笑容。我就把他找过来，跟学生还是要多接触啊，多沟通才会亲。我把他找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脸哦这么凶，是不是老师啊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他说没有。我接着问他说，你这样的表情啊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跟我说五年级上学期。你看他什么时候脸变得这么酷啊，他自己都知道。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啊，要常常能够去感受到孩子内心的状态啊，不然呢你都不能适时的给他疏导。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脸部表情这么凶啊，人家很容易误会你，还以为你跟他过不去，所以你要把脸部啊表情放松。他听完以后就说好，但是脸有没有改？所以教育一个小孩啊要有耐心。你可不能呢跟他说，老师都跟你说了你为什么还没改，马上就要让他变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所以呢后来啊我就会制造一些机会啊去给他锻炼。比方说学校里面呢要安排一些人啊去当纠察队，站在走廊，站在校园呢、啊、其他比方说低年级的同学在走廊上奔跑，这些大哥哥就过去，不可以跑，太危险，还会撞到别人，你是几班的把名字记下来，下一次不可以再犯。当一个人是警察的时候啊，他对自己的行为就会额外怎么样谨慎。当一个人是老师的时候，他的行为相对的谨慎，所以我们就派他去当警察，他的行为自然就开始啊转化过来了。因为他很怕自己呢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被一年级的小弟弟说，大哥哥你怎么自己也在犯，那他就很丢脸。那刚好呢在下课时间啊，我也听到同学之间啊提到这一位同学呢曾经啊到菜市场里面啊去帮他妈妈卖衣服。这一个消息啊，诸位朋友，你假如听了以后啊会有什么想法？一个六年级的大男生肯去帮妈妈卖衣服，那也很难得啊。所以一个孩子只要有孝心啊，他绝对很好拉拔，很好管教。所以我对他就更多的关怀。所以像一般啊在上课的时候，假如他数学啊答得很好，我会当场啊就给他肯定，说你看这一位同学的思虑啊非常敏捷，他能从这个角度啊去思考。诸位老师，诸位朋友，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真诚的称赞啊，都会留在啊孩子的心中。结果这个孩子啊第二次月考啊考了全班啊第五名，从四大天王一下子变全班啊考试第五名。而且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啊找他来当班长，来当班长。 那我想啊，他可能都没有当过班长，所以一找他来呢，他吓得半死，都一直呢不愿意接受。后来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啊，你就先当一个礼拜就好，一个礼拜。我这个教学生当班长的方法，跟谁学的？跟我小学老师学的。因为班长等于什么？品学兼优，所以好的方法要传承下来。所以他就勉为其难了，答应了。结果当了一个礼拜以后啊，从此都是他当班长，一直当到学期末。所以一个人的潜力啊，透过磨练啊，就会出来。我在海口跟很多老师啊一起研习中国文化，那经过 一两个月啊，我就会跟这些老师说，下一次上课齁，你可不可以上去讲十分钟，上去讲十五分钟。这些老师都怎么样啊？不要啦，不敢啦，都推来推去。我说拜托啦，十分钟就好了。他们就勉为其难，好吧。结果一上去啊，都滔滔不绝，还要我在后面跟他比时间到了，下来了。为什么？当一个人有承担责任啊，他就会啊进步的特别快，而且啊，因为是用心学习，用心教学生，真感情就是好文章啊，所以一上去以后啊，就不由自主的把这些感受感动啊都讲出来。好，所以这个学生呢当了班长以后啊，也把他的责任心，把他办事的能力啊都激发出来。刚好他考了第五名啊，我们呢也以示鼓励，所以要多请客啊，怎么样？多送礼。我就要了一些比较对班上、对学校比较有贡献的同学，还有他一起呢去吃饭。结果啊，他的母亲骑了一台摩托车把他接过来，刚好我们已经在校门口了。他的母亲呢就对我说：“他说老师啊，我这个孩子啊，读了5年半的书啊，从来没有老师啊看到他。”我们听到一个家长这样的话，也是于心不忍的，因为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上肉啊。那这5年半啊，相信对他的父母啊，也是一种什么煎熬啊。孩子不是不能教啊。所以呢，他母亲呢就感慨呢说了几句话，我马上啊把他的话转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吴妈妈，这个孩子啊非常聪明，他的学习状况很好，他的领导才华也很好，然后做事啊很负责任，上一次我交代他去办啥事，都办得很仔细。”我就举了一些啊最近发生的事例跟他母亲做报告，因为我们称赞别人啊也要具体，你很具体啊，对方就会觉得哇，真有这么回事。假如你才只是说不错啦，很好啦，他妈妈可能也会很怀疑。所以我就这样啊称赞了这个学生啊的很多优点，足足在那里啊站了好几分钟。虽然我是在讲给他妈妈听啊，事实上啊在讲给这一个学生听啊，相信啊我们老师至诚的称赞啊会留在他的心中啊一辈子。好，后来啊学期结束了，我们学期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啊，要把整个班的学生啊 带出校门，把他们亲手把他们呢送出去。结果就搬了很多礼物啊，搬完以后啊，还剩一个礼物，怎么办？那搬这个礼物也不可以白搬哈，还可以做一个机会教育点。我就说，来，最后这个礼物啊，我们搬给这个学期啊，在德行上，在学习上进步最多的同学，由你们来推举。结果怎么样？这个班长就当选了，就把这个礼物啊颁给他。结果这个同学啊拿到啊，回到他的座位一坐下来啊，一个大男生啊就开始啊掉眼泪了。那因为我们当老师站在讲台啊，底下的学生任何一个动作都怎么样，一目了然。所以我当完老师啊，当了老师以后才知道哈，以前当学生哈，在底下做什么，还以为老师没看到，真是自欺啊。嘿，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啊，先上到这边，好，下一节课再继续啊。